时候悄悄走开，风伴着花谢的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藏在秋下我的爱，这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把这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藏在酒香，我的爱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7，欢迎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九，这里是闲偷客栈，好，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我是大掌柜。 哎呦，谁来了？对，其实我们都知道，大掌柜一来肯定是不简单哦，有福利要发， 对 不对？ 对对啊，必须的，必须的。 那今天大掌柜请到了谁呀？ 请到一辆，不是一辆去了啊，我就想着他们一辆车，每天都有一辆车去运那个龙虾， 龙虾 啊，对，所以变成有一辆是有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啊，然后那个靳总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北京天喜红月天喜红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我叫靳铁剑， 来欢迎靳总， 欢迎靳总哈。刚才大掌柜说到了两个字儿，是 龙虾。 哎，是小龙虾不？ 对呀，小龙虾。 哎，我真觉得这个小龙虾真的是太多人的最爱了。 是的确的确。 啊，我好喜欢吃。四娘呢？ 很喜欢，而且在我们那儿应该算是特产了吧。 因为四娘是湖北人。对，那这样靳总先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天喜龙虾呗。 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天喜龙虾我们是成立于上个月9月28号正式开始营业。 哦，新开的店。 对，新开的店。对，新店。但是咱们那个店是新店，但是咱们做的这个选的项目啊，包括咱师傅啊，都是很有经验的。 咱们这儿除了小龙虾以外，还有其他的好吃的吗？ 有啊，当然有啊，小龙虾是咱们主打特色。 主打特色是小龙虾。对，还有什么呢？ 其他的就是像麻辣 涮肚。 涮肚。对，涮肚。涮肚现在大家伙都是特别爱吃的牛肚。 还有呢？ 的一种。它的料啊全是秘制的。 哦，秘制的，所以说秘制啊，就透露着好吃这个意思哈。 对对对对对。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咱们的经典小串。 经典小串儿、 啊，像咱们以前八几年吃的，就是像过去什么一毛啊、三毛啊那种小串儿。 对对对。 啊、现在咱们主做就是一块钱一串儿。 嗯 啊，味道绝对是，因为啊，咱们小串做的什么，就是全是牛街直供的牛羊肉，它的调料咱们师傅也是秘制的，而且做的串非常小，你只要上火一烤熟了。 哦， 特别特别入味。其实刚才那个金总说这事，我就想起来，想当初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啊，那个年代的时候，哥几个一块出去，说想喝杯酒，然后撸俩小串儿。现在撸串都是大串，那时候特别小，比咱那，比那个貂蝉他们那种小手指，别说咱们了啊，特别小。但是呢，那个特别特别入味儿 哦， 而且那个火候特别。 那我理解一下，可以说这一串一口能给， 对对对， 就是从底儿吃到头这个意思。 对对对， 过去的小名也号称叫牙签肉，就好像就是煎牙签是一锅没了， 特别好吃那个， 但是味道绝对入味 啊。对，其实现在那个东北某个地域还在延续这个， 对，还有 锦州烧串里边有小串。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都去锦州啊旅游啊玩，都尝过啊，当然也都是那种特别小的小串，但是他们大串也特邪乎，类似于新疆的那种 超大串 红柳的那种，说吃几串来十串，两串你都吃不了。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天喜龙虾就是把咱们全国各地的呀精品的东西啊，只要是有特点的东西，我们想把它集中在咱们店，把好吃的一定要送给咱们最好的最忠实的观众。 好，可以说啊，咱们这个天喜龙虾呢，不仅是有非常好吃的小龙虾是最特色的哈，还有这个麻辣涮肚是牛肚，还有这个特色的小串哈，都是别家店你吃不到的，没有的，在我们这儿都能吃得到哈。我们要强调一下，我们这个天喜的这个喜呢，它是千禧年的喜，是一个这个 一字旁， 对，一字旁加个喜，天喜龙虾哈，不是喜字儿的喜。是加一个市补旁那边加一个喜字哈， 对对对， 就是千禧年的喜，叫做天喜龙虾。地址呢是在房山良乡鱼儿沟门牌楼西侧哈，在良乡的鱼儿沟门牌楼西侧，叫做天喜龙虾，是一家吃龙虾的小店哈。听众喜欢吃龙虾吗？如果喜欢的话，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可算是有福利了哈。那今天来靳总给我们听众带来什么样的福利呢？ 今天只要是收听咱们这个959这个直播，这个 参与互动的 啊， 对 啊，完了就是可以抽一份龙虾，我们这一份龙虾呢， 每人有机会获得一份啊，价值58块钱的天喜的小龙虾。 好嘞，那这样貂蝉来出个问题吧。刚才靳总说到了一个数字，送的这份龙虾是价值多少钱的？ 58呀。 多少钱？ 58呀， 不是85吗？ 58 一份啊，可以说58一份还是挺多的了哈。我一个姑娘在家吃应该是足够的吧？ 够了 哈。而且这也说明了我们天喜龙虾的分量是足够的。 对对。 好，赶紧来互动吧，送的这份龙虾是多少钱的？这个价值58块钱的龙虾一份免费送给你吃，赶紧啊，拼手速的时间到了。 心灵还会颤抖，再大的风雨，我和你也要向前冲，永远不会。

首歌来自羽泉演唱的《最美》，是听众蓝色的梦想说：“貂蝉，我要为你点首歌。”好，谢谢你。好，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嗯，我是四娘。 我是大掌柜。 嗯，刚才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是送的这一份龙虾多少钱，答案呢是58。好多听众啊都在这踊跃的来回答。那么先恭喜这三位哈。那么呢一个呢是未知柳絮阴风起，好，恭喜你，也恭喜这一位听众叫做小宇宙和这一位曼哈，来恭喜你们三位获得由天喜龙虾提供的价值58块钱的龙虾一份哈，到店消费即可。店的地址呢是在房山良乡鱼儿沟门牌楼的西侧，叫做天喜龙虾，这个喜呢是千禧年的喜哈，不是喜事儿的喜，听众要记清楚啊，不要走错门店了。对，是千禧龙虾。好，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哈，继续来说咱们店的这个特色。刚才季总也说到了，我们店特色呢就是这个小龙虾。那这样，季总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呗，咱们这儿的这个小龙虾都分为哪几种口味呢？ 嗯，好的啊。首先来说呢，咱们这个小龙虾呢最主要的特色也是现在走量特别多的， 嗯， 就是麻辣小龙虾。 麻辣味儿的。 对，麻辣味儿的小龙虾，这个是目前为止也适合南方人也适合北方人，因为这种麻这种辣呀是咱们店里边独特的，这个是有一定的熬制时间，而且师傅是秘制的，他这个虾做出来就要特别入味儿。跟别的其他店这个麻辣都叫麻辣小龙虾，但是就不一样了。 可以说我们因为很多店都有这个麻辣小龙虾，但是我们千禧龙虾的这个麻辣小龙虾的味道是很入味的，也是经过厨师这个细心熬制出来的这个汤来做的哈，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吃。还有其他口味的吗？ 有啊，当然有。咱们店里边因为要适应大众的消费嘛，比如说稍微的年龄大一点的或者小孩吃的， 对， 咱们有这种不辣的。你比如说咱们还有这个十三香的， 十三香口味的 十三香，就是我觉得这个口味应该老少皆宜了，很多老年人可能吃辣的吧，他可能接受不了。再一个就是孩子呢，可能对这个辣度也接受不了。 对，没错，因为平时我去吃小龙虾的时候，会看到旁边桌的孩子可能是4-5岁这个样子，很喜欢吃辣呀，旁边放一碗水涮一涮再吃， 有很多 这很常见哈。那来到我们这儿吃呢，可以不吃麻辣的，我们这儿有这个十三香的哈， 对， 就不是辣的了。 对， 还有吗？ 有啊，有，比如还有那个传统一点的油焖的。 油焖大虾 、对，它跟那个油焖大虾的做法其实有点类似。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油焖的小龙虾呀，它是要剪头去虾线，后边要开背的，要用剪刀把背开一下。 咱们那个如果听众们那个在咱们那个仙台客栈那个公众号里边，可以看到那个当天拍摄那个视频。当天我也去拍摄现场了，我一看了咱们那个厨师去虾线那个动作太帅了。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弄出来的， 特别 看了好几遍我才看明白。原来是在那虾尾的最中间那个位置， 它中间有一个好像那叫一个跟鱼鳞似的那种东西，只要一拽，这个虾线。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技巧。 它是虾尾有三片， 三片是吧？中间那一片， 取中间一片往外一拽， 对， 虾线就出来了。 看见没有？我们这四娘可不是那个普通的行家，懂的事儿可多了。还有其他味道的吗？ 还有就是咱们这种的蒜蓉的。 蒜蓉的， 比如说， 这个我喜欢吃。 对，因为蒜蓉做出来特别香。这种蒜蓉味啊，反正我个人认为啊，我自己就能把那蒜蓉全给它捞了，我先把蒜蓉吃了，特别香。它这个放在锅里头啊，这个蒜蓉配上咱们那个虾的料，完之后做出锅之后，满屋都是那种蒜香味儿。这也是一种，这也是很不辣的。 好，蒜蓉的也是不辣的，十三香是不辣的。那这个油焖的辣味怎么样？ 油焖没有辣的， 也是不辣的。这三种呢都比较适合老人跟孩子们吃。那如果喜欢吃辣的呢，比如说四娘啊，这种地道的湖北人能吃辣的，就得吃麻辣口味的。 辣度咱们也可调的，对吧？ 辣度，但是咱们是可调，只能是往里加，加麻加辣可以。但你要减麻减辣，我认为啊， 当然像四娘 像这种水平的去了之后肯定就是加了，绝对不给你减。 对，但是我补充一点哈，就算咱们这个麻辣小龙虾，它这个味道还是比较适合大众的，它不会那种特别的辣哈， 对 是吧？ 对， 如果有 喜欢辣， 对喜欢吃辣的，可以往里加辣。 对，比如说四川人特别爱吃辣的，就是可以加。 哎，我一朋友啊，我一个特好的一个兄弟，原来我们老去涿州一家店，也是做小龙虾，现在那边拆迁可能已经没有了啊。每次去，我那个兄弟叫大新，其实我一说有很多哥们儿也认识了啊。他一去就在那儿给他特称为大新辣。 大新辣。 就因为他叫大新，我们都管他大新，所以大新辣是怎么来的？加麻加辣，加麻加辣，加麻再加辣。 超辣的， 超 辣！ 每次去他自己能拍三锅，然后我基本上半锅就已经不行了，满头的，那就特别辣。所以说那种超级辣，我觉得四娘应该比较喜欢那种。大辛辣的， 可以尝试一下。 对，其实这个味道啊，怎么样？我跟四娘说再多哈，都不如您亲自到店里去尝一尝，到底好不好吃，还是这个听众们有口福哈。今天我们的庆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是给我们听众来送福利的。刚才呢，出了一个问题，是送的是价值58块钱的麻辣小龙虾一份哈。如果有听众喜欢吃的话呢，赶紧来跟貂蝉互动吧。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再来出一个问题哈。 我来想一个， 你来。 这个千禧年啊，千禧年，咱们这个龙虾的喜是哪个喜？我都告诉大家了，刚刚。 天喜龙虾的喜。 对，这个 是 哪 个 喜？ 对， 赶紧啊，拼音手速的时间到了哈，来回复貂蝉。天喜龙虾的喜是哪个喜？可不是喜事儿的喜哈，对，是千禧年的喜。看看哪个听众能答对哈，答对的话呢，貂蝉代表庆总还会送给你价值58块钱的龙虾一份哈，赶紧拼手速喽。 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感受冬天。 10月21日至11月30日，安阳伟业奥迪 4S店12周年店庆，感恩送礼，买大抽小再送万元礼，天天有奖再拿原厂礼，只要来了都有奖。记住，京良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 融化 老太太， 请记住，真烟真酒，老太太烟酒，专注烟酒29年，一招买烟酒，终身是朋友。 走亲访友，老太太烟。电话010-8935-6737。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就无法抹去初恋的热情。 将你人面，君子在喝光醉不走乱烟，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空有爱托着我尽力暖吻你自，偏偏知道爱你我无理，我会像头我浓醉不似极甜，假使走近玩玩他空想已情意，我会像头我浓岂可抱着面，他便给我狠狠的伤势做留恋，他领着我颠倒感恩而变，报恩而产生色相令人脸，君子在扑火吹不走乱烟，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汹涌的爱托着我尽力暖吻你自，偏偏知道爱你我无明天，我会像头我狼嘴巴似极甜，假使走近吻吻他空想变情缘，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的《饿狼传说》，欢迎回来，闲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我是大掌柜。 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来自千禧龙虾的靳总哈，也是来给我们听众送福利的了。那么刚才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呢，四娘出了一个问题，是千禧龙虾的喜是哪个喜？是千禧年的喜哈。那我们恭喜这四位听众，一位呢是叫低调，好，恭喜你哈。这一位呢叫做祝君好，还有宋文举和月月，好，恭喜你们四位哈，也是好，也是新听众了哈。来恭喜你们四位，对，获得由千禧龙虾送给您的价值58元的麻辣小龙虾一份哈，到点消费即可。好，我们继续来说关于龙虾的事儿。那靳总我有个问题了哈，之前呢网上有很多的文章啊，都说这个小龙虾呢是污水里长大的，对，说吃多了对我们身体不好，这个说法成立不？ 这个说法目前来说是不成立了， 不成立的， 对。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那个吃龙虾呀，我们是首先来说，我们对于我们店来说，我们所采购的龙虾全是那种湖北潜江纯养殖户养殖的小龙虾。原先像您就是说听众里边说的那个特别脏的小龙虾是什么？就是咱们过去啊马路边的河沟啊里边那个，还有那个稻田地里边有说马边上那种小水坑，出一部分小龙虾，但咱们现在用的都是那种清水养殖虾。 保证了每一个都很干净，对，而且吃了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坏处。 那这个湖北潜江的这小龙虾呢，我也是知道的，他们这边呢现在是已经是大规模的以及科学的养殖出来的，像这种野生的小龙虾你想要都没有啊。 那 因为它的这个产量根本达不到我们现在的需求。 四娘最有发言权。 对，四娘啥都懂哈，小百科 略懂一点。 说呢，那个潜江当地很多都是亿万富翁啊！ 很多这个小龙虾的养殖户都已经达到了这个亿万呢、或者是百万这样一个经济状况。 养小龙虾可以发家致富哈、 太受欢迎了，现在。 好， 开个玩笑哈。那这样，季总，我还有个问题了，也就是说明咱们这儿这个小龙虾是有专门的渠道过来的，是吗？ 对。 那这个是比如说它是一次进一车，这一车够一周吃的呢，还是每天我们都会上新的呢？ 像我们这个是我们去湖北潜江直接的去跟那个农民合作社去签的协议，我们签的是一年的协议，它是在每一天都在给我们发货，因为现在我们每一天就是它3点多从湖北的火车站上火车，完了我们是9点准时到北京西站提货处，直接就提了。我们一天啊是有一定量的，一天每天就100多斤虾。 我明白了，就是每一天我们都会有新的虾到店里来保证。 这当天的这个虾的新鲜程度，保证每一只都是活虾，不会出现死虾的那种情况哈。对，而且呢，我们这儿的龙虾也不会像其他店那种，像很多这么说不好，就有的店可能会一次性进好多来够我这一周吃的，这样的话呢是不能保证这个虾的新鲜程度的。 对， 而我们这个千禧龙虾呢，保证每一只虾都很干净、很卫生，这个虾的质量是非常好的。 对 对 对，其实如果细心的、细心的那个听众啊，在咱们公众号里边会看到咱们今天的那段视频里边啊，就是那个咱们一个食客在剥虾的过程中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那个虾从壳出来的时候，那个肉特别特别的弹。 哦， 其实这也是最简单的 Q 弹的，它也是最简单的一个。 来 这个识别方法， 对 对 对，识别这个虾是否新鲜的一种方法。 对, 对, 对, 对啊，那个虾头和那虾尾轻轻一拽就掉了，我感觉啊，我不敢虾评价，但是我觉得那虾100%是死的。 对，大老哥说这个 虾评价不能说100%， 大老哥说这个没错没错，确实 对，因为它肯定它是有一定拉伸的。 哦，所以呢，大仁贵也是教我们听众了一个方法，就是来辨别这个虾是否新鲜的一个小方法，就是看它这个虾肉是否很 Q 弹、很饱满哈。 对 对 对。对， 如果它这个肉发死，而且不是那么饱满的话呢，就可能不是活虾了。 对 对, 对对。 其实吃小龙虾对我们身体还会有很多的好处的， 对， 会补充一些微量的元素哈。 嗯，对 对, 对。 好，这里是鲜偷客栈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来查看小二推送的今天这篇文章哈，里面有大掌柜亲自去拍的这个视频， 嗯、 能一睹我们千禧龙虾的风采哈。 对 对, 对， 来看一看，真的是超眼馋哦、 嗯！ 哎呀，四娘这已经没有心情做节目了，刚才就已经跟我说了，我这个哎呦，顿时间想去吃这个超麻超辣的这个小龙虾。 啊、对， 好，那这一段我们再来出个问题吧。 来出个什么问题呢、咱们的这个小龙虾有几种口味呢、 对，在上一段节目当中靳总说到了我们这个龙虾分为哪、分为几种口味就可以了。 有麻辣的， 对， 有蒜香的， 对， 有十三香的， 对， 有油焖的， 对， 每 共有 四种。 对，听众来告诉我有几种就可以了哈，不用回答得很细，告诉我有几种就可以了。 四种。 对，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来回复貂蝉，将会送给你价值58元的麻辣小龙虾一份免费吃哈。同时也欢迎我们鲜粉们来进我们的微信福利群。今天呀、知道这个送小龙虾群里都要炸 了，群里边已经 炸 了， 来 炸了， 来添加我们小二的微信号来进我们的福利群哈。微信号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小二呢会在每天下午的不定时给我们的鲜粉们哈来发放福利，赶紧来进群吧。同时呢，欢迎听众刚才说到这个问题，不要忘了哈，来回复我有几种口味，送给你价值58元的麻辣小龙虾，赶紧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哈。

要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这一首歌呢叫做我们不一样啊，这也是靳总点的一首歌曲哈。来，靳总说一说啊，为什么要点这样的一首歌曲呢？ 嗯，我想通过这首歌的歌名啊，还有它的内容啊，表达一下我们的内心想法。同样是在做餐饮，同样是在做小龙虾， 嗯， 我们要用我们不一样的手法，不一样的味道， 嗯， 来服务大家伙。 就是对，给听众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受，也说明了我们千禧龙虾的味道绝对是没得说的。 对， 你来吃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哈。 对， 那么在刚才一段节目当中的雕出了一个问题，是咱们这儿的这个龙虾有几种口味，答案呢是有四种哈。恭喜这位听众叫做兔儿精灵，还有坤哈，一位老听众了，还有这一位呢叫做蓝色的梦想哈。那么恭喜你们三位哈，获得 价值58元 的 小龙 虾一 份 哈， 赶快去品尝吧。 对对， 我等着你们。 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哎，那个靳总啊， 嗯， 咱们这儿一直在介绍这个小龙虾，咱们店除了小龙虾以外还有哪些特色呢？ 嗯，最近又新推出一款呀，烤鱼，也是我们这个师傅啊，潜心研究，通过我们市场上去品尝啊，去比较，我觉得味道可以推出来了，所以说也是刚推出来的。目前咱们现在做的呢是四人套餐，一份鱼，四碗米饭，两个凉菜，一扎饮料，咱们这个是价值是128。 哦，套餐， 对，价格很亲民的一个价格了哈。 关键是那个鱼啊，我是亲自看到了，小的都得2斤多，大的有3斤多， 对， 是吧？ 清江鱼，鲜活的清江鱼。 哎， 啊，我刚刚还准备问这一盘有多大一个呢。 小的有在2斤半多吧， 最小的那天我称了称，应该是在2斤3两多，这个最小的 2斤半多， 那挺实在的了。嗯， 对，然后再加一些配菜什么的，足够3-4个人吃了。 对。4份配菜，你像洋葱啊、青笋啊、鱼豆腐啊，金针菇， 对，这一个是价值128块钱， 4个人准备都吃了。 那要是这个加这些菜，然后将近3斤的这样一个鱼的话，在一些烤鱼店吃，要价格在200块钱左右了。 对， 是的， 对，我们都去吃过烤鱼，价格还真的是不是很便宜的了。那你说明对，你说 啊，因为现在咱们做呀，不像其他店这么做，说是按斤腰。就是像一般其他店，像38一斤、48一斤，还有卖68一斤的。 对。 像咱们这个店呢，现在就是按份儿， 啊，就是省去了，就是说给你腰秤啊，比如说你是不是早给我了呀？ 是不是换鱼了呀？咱们就是活鱼现拿现杀，你看着好，哎，完了就是按份儿128一条。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您的鱼缸里边自己挑。 挑也行， 啊， 是吧？ 啊，就是稍微的制作时间稍微等一等， 哦， 就稍微长那么一点。 好，也说明了咱们千禧龙虾不仅有特色的小龙虾，有四种口味可以选择，还有非常好吃的烤鱼。 对， 价格呢也是非常亲民的。 还有一个菜，我觉得需要提一下啊。 好， 看到了， 您说您那两位 蘸肚。 啊，那涮肚， 涮 肚， 那个味非常非常不错。 哦，咱们这个涮肚是北京口味还是那个四川口味的？ 嗯，咱们这个口味应该是属于什么？属于是东北口味 啊。东北口味，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应该是发源地应该是在东北地区。 啊，是辣的吗？ 某一家店做的特别特别的火， 也就是其实我不是，这是进口评价，我要评价它是川味儿。 啊，川味儿， 对。啊，因为它那个麻辣那种感觉，反正我感觉在四川重庆一带吃的这种小串儿都特别多。 嗯嗯 嗯，好，我总结一下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麻辣涮肚它也是麻辣口味的哈。 对。 但是这个辣它不会像那种在四川吃的超辣的那种感觉，也是符合大众口味的。 对对。 对，大掌柜的意思呢说的也是非常的好吃，希望听众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哈，也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嗯， 刚才这位听众叫做宋文举，也是刚才中奖的一位听众哈，他说这个送的龙虾有期限吗？说这几天没有时间去。来劲总有期限吗？ 没有期限， 没有期限哈。对，只要你到店去给劲总出示我回复给你的这一个信息就可以了哈，是没有期限的，到店消费即可。对，就可以， 千万别忘了去吃就可以了。 对，地址呢是在房山良乡鱼儿沟门牌楼西侧，叫做千禧龙虾。那么这个喜呢是千禧年的喜，千禧龙虾，千万不要走错店了哈。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客栈也该跟大家说再见了哈。 嗯， 对，那么也希望我们听众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哈。今天是周五了，有个开心愉快的周末， 有空去吃小龙虾。 周末等着你，周末愉快。 好，那么节目最后呢，来感谢靳总哈，给我们听众送来了这么好的福利。好，谢 谢 靳总。嗯，同时呢，貂蝉再来说一句话哈，来，希望我们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来查看小二推送的今天的这篇文章啊。里面有关于千禧龙虾的这个视频，可以来大饱眼福一下。 对对对。 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拜拜。 好，下周见。 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不知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只好就发